0.96， 瑞士法郎0.91， 加元1.307， 人民币6.829，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91，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61美元，卖出1971.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最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CIBS 社區參與廣播。 范顯五。 Eri Neri Iski Uski Sunie Sunai， 好啊 ，Vivi。 为你介绍 Bollywood 嘅发展进程，通过电影认识更多印度文化。 被遗忘的非洲国度比亚法拉， 探访一个被消失的非洲国度，重现一段被遗忘的内战历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只是支持和问候不够的，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啦！登记咗，记得将你嘅意愿话俾屋企人知啊！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你知道吗？通常只要持续每日重复进行一件事，就会养成为一个习惯。 只要每日勤洗手，每次出门记得戴口罩，好快就会成为一个好习惯。 仲要记得每日打开收音机收听香港电台， 这个是疫情下减少外出后的最佳活动。 无论你站在这里、坐在这里、做紧家务，一日24小时都可以无间断收听。 我们携手与你同行，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主题曲的出现就是我们节目的时间开始了，一个礼拜的中间的那一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日子是7月15。清晨时间5点08分半，今日咧最高温度比起昨日高1度添，仲热啲。今日最高34度，酷热天气警告已经有咗好耐噶啦。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再浮现是你。 手中让握着你的自己，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余情庆嘅呢一首《想念你》啊，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拥抱你的心。喺夜晚嘅时候，可能更加令人会系想起你啲最心底里边嘅心事，你想希望得到嘅嘢。日间可能都已经忙于你的工作，夜晚在你心底里面很多个问号，思前想后又令你难以入睡啊。都差不多可能睡得觉的时候又接近天光，会不会是这个时候呢？希望这些成日睡不到的时间不会很长，如果不是挺痛苦的。 我突然无意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上天堂。以答 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河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寂寞时倦时乡，你要热情目光，只需轻轻把我去上一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 仲记得系喺读小学四年班嘅时候上音乐堂嘅其中一节咧，就系我哋唱一首《花非花》。咁听翻头先，我即系呢一首每一个晚上咧，就令我谂起啦，同一个调子吓，就系一首叫做《每一个晚上》，刚刚系林子祥。而我以前系学唱嘅时候咧，就系《花非花》。有时小学一啲嘅上堂嘅片段，一啲嘅回忆啦，都会偶尔喺翻我脑海里边咧会闪翻出嚟嘅。上体育堂啊，点样样啊，或者系喺呢个参加运动会嘅时候啊，参加朗诵啊等等嗰啲片段咧，都会出翻嚟嘅。啊，头先讲起话上体育堂咧，咁参加运动会嗰啲咧，我真系依稀记得喺二年班嘅时候咧，参加运动会呢啲梗系自愿参加噶啦，咁我就真系走去参加，咁最后睇翻个结果咧，喺自己班里边去计咧，只系得我一个女同学咧去参加，参加比赛啊，参加呢、這个即系点蜡烛嘅比赛，就系、是、你喺条跑道里边一声号令，咁你就攞起支蜡烛点着佢，然之后咧就系行嘅啫，你冇可能走咯。个规例就系嗰支蜡烛唔能够熄而去翻去终点嘅，即系呢个起点嘅。咁喺中途熄咗嘅时候咧，你就要再点翻着佢，再嚟过。咁而家睇翻下咧，就好似一个开始一个结束。如果支蜡烛熄咗嘅时候，你未必系输晒嘅，你再燃点翻佢，就再重新去行过。如果都得嘅话咧，系就算其实你唔系一定要去冠军啦，当然冠军你会开心啲。但你如果系失败者嘅时候都唔紧要，运动嘅精神就系你走完全程永不放弃嘅精神啊！咁有参加过呢、這个，不过我就系攞唔到呢个名次嘅，就真系要志在参与。 早晨啦，时间5:19，室外气温28度，最高34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噶。 问你可知否？你追我逐去将河山改，醉了百般意，令到心心难再。恨有几多种？你憎我夺，那恩情不再。梦要几番醉？竟需要断爱，独化风雪，心中可有感慨？在你心里，是否空虚难耐？梦里几番痛恨你深沉苦海，梦里几番意，已识失去热爱。你深沉苦海，梦里几番意，已识失去热爱。梦里浅花，叹息珠如颜改。 血战元武门的主题歌曲爆翠微的梦里几番爱。时间5:22，今日是星期三9月2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在上午5:00，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哇，真的非常炎热啊！会吹微风，展望未来的1-2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气温28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好耐历史的一首歌，仍然是百听不厌啊！ 千言万语， 先到拉嘅呢首系来自电视剧《啼笑姻缘》里边嘅歌曲，里边咧有就红咗嘅《啼笑姻缘》啦，《赏郎》同埋《送郎》呢啲歌曲咧，哇！嗰阵时真系迷到好多嘅电视剧迷啊！而呢套电视剧都掀起一啲嘅热潮，睇翻啲历史，哇！好多年前啦，1974年嘅作品，李思琪、陈振华，四十几年咯。 无限爱。尽成轻意，一朝消散似场梦。 陆小凤里边嘅插曲， 情未了，缘分已尽，再不见你影踪。 郑少秋，情未了。 尽了就如轻意，几多恩爱化为梦，留下我独来追忆，泪向心中涌，匆匆。太匆匆，再回头一切成梦，枉我痴，枉我爱，万缕相思有何用，难忘你共偕今心，千番追悔也无用，唯望你我在他生，共对再会重逢。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日国庭征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的说法，香港没有三权分立。 他說三權關係是各司其職，希望可以互相配合，亦都認同可以互相制衡，但最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是透過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認為三權分立是普通法下重要憲制原則，批評林鄭月娥的說法可笑，不尊重司法機關。他說終審法院將會在11月處理禁蒙面法司法覆核案，其中一個重要論點是三權分立，相信中院將會作最新和最具權威性的論述。考评局公布出年中学文凭试的应变安排，笔试延至出年4月23号举行，预计出年7月21号放榜。考评局又简化评核要求，中英文科考试取消，精简多个学科的校本评核，通识科独立专题探究，即是 IES 部分，占分比重由 20% 减至 10%。考评局表示，明白部分学生已经完成校本评核，但未必照顾到每个人的情况，认为整体简化校本评核可以为老师和考生释出学习空间。有应届文凭试考生对考评局的决定感到不知所措，认为缩减 IES 占分比重对他争取到好成绩不利。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属本地感染，另外有10宗以下初步确诊。新增个案中有1宗源头不明，患者是64岁地盘工人，住在元朗水蕉新村，发病前曾经在愉景湾一间学校的地盘做拆卸工作，和他在地盘一起工作的10多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對於新生個案中只有1宗源頭不明，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希望能夠維持這個情況，現時開始普及社區檢測，希望越多人參與，越能夠發現隱形患者。另外，屯門醫院一名女病人昨日下午離世，至今累計90名確診病人死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白俄罗斯局势无需外部势力调停。拉夫罗夫形容白俄罗斯正在经历复杂的时刻，西方国家正是试图强行采取办法处理局势。据重申，俄方将会以国际法和俄白两国间所应承担的义务为原则，希望白俄罗斯能够在无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自主解决当前问题。白俄羅斯民眾抗議大選結果，示威浪潮仍然未有平息的跡象。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表示，必要時準備好派遣後備力量進入白俄羅斯，協助當地恢復秩序。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8,645點，升2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526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97，瑞士法郎0.909，加元0.306，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14美元，卖出1970.8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唉，我觉得我的书卷味越来越少啊。 此话何解呢？ 因为我每次想去图书馆，永远都错过它的开放时间，成日都摸门钉啊嘛。咁啲书卷味又点会维持到呢？ 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晚上八点半的长进课程《图书馆你我他》啦。第二十三课将会介绍一个24小时的自助图书站。到时啊，就算你凌晨去到，都一样可以吸收书卷味啦。星期六下午5点仲有重播噶。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啲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一张名为 Arrival 的画作，本地艺术家陈仲恩有啲乜嘢创作意念呢？ 张画就是我整整一年360多日，好似搭咗程好长嘅飞机，终于去到一个落脚点。佢系一个 Arrival， 但系佢都一个开始。 想认识更多陈仲恩嘅作品创作意念，记得留意收听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为大家请嚟本地艺术家陈仲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听过5点半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一路至到今朝6点半嘅。今日系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间啦，星期三，新历系9月2日，农历系正正15，系7月15日。咁所以咧，呢排你抬头望上天空嘅时候，喺夜间嘅时候咧，都见到个月光啦。一个月之后仲系中秋节添。 凝望你背影，伤感沾湿眼睛。明月夜再清，可惜心水更清。没半点云彩遮掩遍地的爱，伸手会拾到往日美丽的欢笑声。情话是美景，嘴边忘形，湖岸是背景，轻舟点出美声。剩我一人飘，想飘往幸福处，星星挂夜空，却没气力撑到那么远。人情在心不在，哪有动情丝。 凡的天空可会遇真爱，这世间有几多情侣可一世相爱。凝望你背影，伤感沾湿眼睛，明月夜朗清，只因心水已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拥有一把好靓嘅声音。佢好有音樂嘅才華，自己作歌嘅一位創作嚟，歌手黃婉之。原來人喺一路即係成長期間，你未必知道自己嘅潛能。咁喺或者某一個階段，你發覺自己啊呢一樣嘢叻嘅時候，到咁上下時候，原來又有一樣嘢咧發掘。咁呢個係咪真係有潛伏喺裏邊咧？我相信本能係有嘅。然之後再加以嚇咁啱有一個機緣嘅情況之下啦，就將你嗰個潛能咧配合埋，就可以發揮咗出嚟啦。當然啦，呢個有啲係會係天生，但有啲咧你會係。凭住你后天的努力啊，你当然有兴趣之后再加以努力配合呢，就可以将你那样东西发挥得最好。咁黄婉之后期的发挥就是都成为一个喜剧的演员，原来他是有一个的喜剧的天分啊。有些人是真的天生这样东西，同一句说话呢出自是一个即是讲说话出来很有力啊，会是有些笑的感觉，但他自己不笑，这些都是他本身真的有这个的天分在说。看一些喜剧演员就是了，许冠文啊，周星驰那些，周星驰的对白真的不是人人可以讲得到。咁有時咧就係喺每一個圈子，大家係各自喺自己的崗位裏邊做好曬嘅時候，成個社會就湊合而成。因為呢個分工合作嘅關係，啲嘢就會做得好好。所以人有啲時候咧，我就覺得係專心做一樣嘢咧，就會比較好啲。但係可能呢個社會發展裏邊，你單單一樣嘢咧，就未必能夠成功。所謂嘅分散投資啊，樣樣嘢咧都係起碼有多幾項。一项唔得嘅时候，都会有第二项咁样，系嘛？呢个都系一个生存嘅一个道理，生存嘅一个即系因素系好重要嘅。好，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吓。今日咧就系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嘅。刚刚我哋听黄婉之嘅《月亮雪》啦，就系佢自己嘅作品啦。月亮就因为今日系呢个15月圆嘅时候，都会谂翻起啲有关月亮嘅歌曲啊。70年代台湾红的一首歌《青山月儿像柠檬》啊， 月儿像柠檬，淡淡地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今夜的花儿。叶飘落纷纷，陪伴着柠檬，月色迷迷蒙蒙，多情爱蜜语重重，轻轻那耳边送，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柠檬一半月色中。像柠檬，黄黄地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好像那鱼儿也双游海中。 两旁的椰子树是海浪匆匆，多逍遥其乐融融，默默情意浓，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林梦一般像玲珑，高高地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今夜的风啊也撩人心胸，我和你不是在那虚幻梦中，我有今夜一深沉，深情比酒浓，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林梦一半月色中， 宝岛歌王青山月儿像柠檬，如果月儿真的像个柠檬就不是月圆的了。咁不过呢呢啲创作嘅冇乜所谓，又或者特别系喺你眼里面你睇到嗰样嘢似乜你咪话似乜囉，冇乜所谓嘅，系你自己一个想象㗎咋嘛。咁月亮嘅歌曲呢都有好多㗎，例如一首呢叫做月亮野的喔，听个名吓野喔，咁样嘅歌系关啲乜嘢嘅内容呢？咁其实原来系即系深究睇翻啲資料咧，係一首誒好靚嘅歌，係一個作為一個媒人嘅歌咁滯。咁台灣嘅即係啊張宇啦，佢就唱歌啦，佢太太就寫詞嘅。十一郎咧就係佢太太啦，佢當時佢哋夫妻就合作咗呢啲作品。咁呢首歌《月亮野的喔》就係佢太太寫詞啦。點解會有呢一首歌咧？咁原來就話係即係佢哋兩個咧係突發奇想啊！就決定喺加拿大閃婚啦嗰時，咁但係事後兩個人咧又要面對媒體，梗係要問你呢樣問你嗰樣啊，點解閃婚啊？咁佢哋又即講唔出嘅原因，又或者可能，我唔需要向你交代咁樣啦。咁佢哋就諗啦，啊，正正就諗起阿張宇就係想起結婚嗰日咧，啊個月亮係特別圓喎。咁咧，十一郎即係我太太啦，咁就係寫呢只歌啦。咁就將佢哋即係兩個人閃婚嘅原因咧，就歸咎咗去月亮。咁啊，就當係月亮夜的禍啦。原来就是月亮种下了这个他们所谓的祸，讲笑而已。但这个月老情牵了他们走在一起。这首歌的创作其实是两个在结完婚之后完成的。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

的心深深的断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早晨时间是现在日间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太阳，还有三分钟到六点钟。 啲书真的很重啊，但是没办法啦，知识都是沉重的啦。 哇，阿辉，你拎住咁多书嘅？其实睇书咧就唔一定要睇实体书嘅，只要上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十五分钟的约会网站，就可以睇到唔同主题嘅文章噶啦，仲有五台主持声音演绎添啊！快啲拎个电话出嚟，等我陪你一齐睇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前排你唔系好热心话做体能活动嘅咩？做咩咁快静咗啊？ 工作时间又唔稳定，一个人做又闷，冇人陪又好难做噶。 好简单啫，将你预先编排进行体能活动嘅时间写低喺日程表，提醒自己，再搵个人一齐做咪得咯。 咁啊，咁不如你陪我一齐做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清晨爽利。钱佩庆， 早晨啊！而家时间仲有两分钟到六点，气温系28度，今日最高34度啊！ 梦飘到又消失，再回头已尽离吗？不知道要用何止。 陈昌霞的蝴蝶梦，一会会有梁洪德博士讲下运动心率与健康。 警方拾获一把12寸长的生果刀，相信是凶器。恒生银行证实死者是外判公司的护卫员，事件中并无金钱损失。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本港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有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9.9度、东经126.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8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茂洲吹西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4公里；再系西沙无风，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645点，升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26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8，瑞士法郎0.909，加元0.306，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92，澳元兑美元0.73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14美元，卖出197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期间要提升抗病能力，有好多方法。听下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博士以中医角度出发给大家的贴士。 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是说要平时提升到自己的抗病能力，不外乎就锻炼身体，譬如说饮食均匀，争取足够的休息，多运动，晒下太阳等等的。另外我们自身方面，因应环境的变化，我哋亦都要做到驱邪拆风，避之有事。即系话咧，外界环境有一啲致病嘅物质，而家咧，譬如话新冠肺炎呢个病毒啊，无论佢变唔变种，我哋都要想办法避开佢。点样避呢？譬如话我哋少去人多聚集嘅地方啦，我哋咧有保护嘅措施啦，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尽量咧令到自己咧唔好暴露喺呢一啲有机会受到感染嘅环境当中。作为中医咧，梗系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啲饮适合自己调理身体嘅汤水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 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港台电视三十一， 天龙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捐窿捐罅，发掘香港恐龙足迹。逢星期三晚日常八点半，恐龙大发现。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的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九点半，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一年四周论尽恐龙的前世今生。星期五晚十一点，午夜讲场，真是好科学。 港台电视三十一，恐龙出没注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六点十一分啊！早晨，欢迎你收听呢一个节目，同我一起迎接呢个清晨。今日是九月二号，农历是七月十五，星期三。稍后咧，我哋会有雷洪德博士噶。今日天气方面点咧？朝头早起身真系特别要留意一下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好热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咗。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有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三这个时间呢，在钱佩英身边呢就是浸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嗱，我哋真係有好多听众㗎，听咗雷博士呢个星期呢咁提点，喂，要做运动啊，唔做运动呢就唔得㗎啦。咁即係果然係感染咗好多人做运动啦。咁有一个呢都係后生㗎，30出头嘅青年人啦。佢呢就话好鍾意听我哋呢个节目啦。 咁要多谢佢先啦。 咁亦都係可能听你讲得多呢，佢都要记住都係要由后生呢 keep 住个身体嗰度好啲。咁佢就话呢，佢呢係30出头嘅，叫阿康。咁佢呢就不烟不酒，都有间中运动，佢好诚实，就唔系话好运动狂嗰只。 有喐动有运动好过从来冇运动。 系啦， 呢个系大原则。 咁佢嚟讲少少自己嘅资料先，又有啲问题问嘅。咁我觉得咧，佢嘅问题都好丰富啊，就足够我哋成集咧去答阿康嘅问题之余咧，亦都可以俾听众朋友听多啲嘅资料吓。 好啊，好啊。 咁佢话咧，就佢日常嘅心率咧就70-80，睡眠嘅时候咧就60。如果快步行，佢舉個例子啦，佢可能都係附近啲街坊。佢喺樂富，如果行上港台嘅心率咧就140。 嗯， 踩單車嘅時候咧個心率就160，但係踩上斜坡嘅時候咧就180。 嗯， 咁過咗180之後咧，會覺得有啲攰啊。 嗯， 咁佢就慢慢唞下唞下，一路會降翻去160嘅，但係就會慢啲。然之后再停得耐啲嘅时候，休息多啲，食嘢嘅时候咧就会去到110啦。 嗯，就话佢都好详细记录佢嘅心率。 系啦，哇，即系证明佢好讲求健康啊！有啲咩唔明咧就问清楚。咁佢就话佢踩完单车之后咧，心率110咧 都会维持一个钟头以上，先至慢慢回复心率80。嗱，睇佢个运动多数都系踩单车啦吓。咁然之后咧，佢就有一啲问题咧，就问阿雷博士嘅。不过先前头先佢所讲嘅描述自己，你觉得有冇啲咩嘢去提点先？ 我又觉得嗱，如果从一个健康运动嘅角度嚟讲，大致上听佢嗰啲数据咧，即系话佢嗰个静止嘅心率啦，介乎系70至80啦。运动嘅时候踩单车就去到系140、160啦。如果踩斜波咧，就去到180。咁其实踩斜波咧，呢个大家唔好忽略斜佬嗰个能量嘅消耗啦，嗰度真系大好多嘅。咁如果佢话回复翻去到静止嘅时候，即系都要一段时间啦，都话要一个钟头以上先可以回复到80嘅水平咧。咁呢个我都觉得系合理嘅，都系合理嘅，因为始终我哋都要俾个心率慢慢正啦。咁另外就系其实可以再讨论下咧，佢第二朝瞓醒觉嘅时候嗰个复原嘅心率，即系话静止喺床度朝头早瞓醒觉嘅时候咧，嗰个心率系咪回复翻去静止嘅时候咧？呢个都可以系一个补充资料，系参考一下，睇下佢恢复咗未咯。 OK， 头先嗱就描述咗之后咧，佢有几条问题嘅。咁如果头先可能你答过咧，就可以有冇啲咩补充啦吓？佢话就诶、快步行斜坡嘅时候个心率就140，但运动嘅时候个心率咧就系180。咁会唔会过高呢？ 哦，我估其实嗱，因为而家呢度听个资料啦，咁你讲话由140行斜路，同埋喺运动嘅时候，我估系踩单车啦，咁你去到180咧，其实呢个斜波咧，大家就唔好忽略咗佢。嗱，譬如举例，我大家假设都系行路先算啦，咁你话平路嘅行同埋行斜道，斜道唔使好多嘅啫，少少暗斜，大约系10-15度到啦。咁其实我哋身体嗰个物理学嘅原理啦，因为我哋身体嘅重量都系向下，即系受地心吸力嘅影响啦。当我哋同地心吸力对抗行一斜波嘅时候咧，我哋身体用嘅肌肉力量咧，用嘅肌肉纤维一定系多咗嘅。咁呢一个多咗，如果从能量消耗嚟讲咧，行到15度，假设你同水平同埋斜路两个相同嘅速度嘅话咧。其实你行到斜路暗斜15度咧，你嘅能量消耗咧都已经多咗一倍噶啦，多一倍喎。 系哇。 咁所以如果你系喺斜波嘅时候咧，你个心率咧，你做任何运动嘅时候咧，都一定系比你喺平路上高系做相同嘅速度，譬如踩单车又好或者行路都好啦，所以高咗。咁所以如果佢系去到180下心跳嘅喺斜波上高咧。我估佢嗱，假設係踩單車啦，佢頭先講，咁一定係踩單車嘅時候咧，嗰、那個負重啦，因為你個人同埋個車嘅重量咧，再加埋踩啦，咁仲有加埋你一定要入低波啦，係咪？因為你個斜路嗰個結構嘅原理啦，嗰、那個波箱嘅設計，咁低波嘅時候咧，你更加需要出力咧，先可以推進到你嗰個物體，那個物體咧即係個人連埋架車咧，係同地心吸力對抗向上，咁所以去到180下嘅心跳咧，都係接近佢嘅80-90%嘅能力以上啦。咁如果一个简单嘅计算运动强度嘅心率嘅方程式咧，就系话220减我哋嘅年龄吓，嗱咁强调啦，220减年龄咧，只系粗略嘅估计啫，唔能够系即系真系尽信。咁阿康哥系嘛，康哥30岁啦，当你吓，咁220减30咧，理论上就系190， 咁而家佢180， 去到180，即系话已经去到接近佢90%左右嘅强度啦。咁踩斜路都啱嘅，呢个都啱嘅。咁另外一个头先佢提到就係话佢踩完之后佢几耐先可以回复返去正常嗰个呢 ?80。 係啦係啦。咁呢个都系考虑个健康嘅因素。咁呢个呢我哋喺健康嘅层面呢生理学上我哋称为一个嘅复原嘅心率。英文呢我哋叫 recovery heart rate。复原嘅心率。复原嘅心率如果你身体嘅健康指数越高嘅话呢就心脏健康越好嘅话呢血液循环系统各样嘢啊代谢系统都非常之好嘅话呢你就复原得快。咁所以喺哈佛大学呢其实佢哋喺好多年前呢有一个所谓嘅哈佛大学嘅三分 分鐘的一個台階的測試，就是利用復原心跳率來做一個指標。咁傳統的體適能的測量就是話你一個平台，即是一級的樓梯或者一個木箱的高度，咁大約講緊係一尺至尺半左右的高度啦。你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搭上搭落，搭十分鐘，然後咧你即刻坐定，定翻落嚟就量度你嗰個復原嘅心跳率，睇下你一分鐘。咁佢哋做咗好多常模嘅統計，如果你個復原心跳率相比喺嗰個常模上高快啲嘅話咧，你嗰個 fit 嘅程度咧，即係體適能好嘅程度就會高噶啦。咁喺統計學上咧就有曬呢啲數據。咁呢個資訊咧，希望可以俾到阿康即多啲了解啦。 係咁，另外咧，佢就話啊，聽講你有公式可以計到一啲嘢嘅，唔同年紀嘅人可以承受嘅最高心率，年輕嘅係高一啲，年長嘅低一啲，係咪咧？ 嗱，呢個就都基本上係嘅。嗱，譬如你睇翻嗰個220膽年齡嗰個心跳率啦，我哋用呢個假設嘅學説啦，即係頭先我都講到係粗略嘅計算。 係 咁，如果你220膽一個20岁嘅人，即系佢最高心跳率就200次。如果你一个60岁嘅人，最高心率咧就变咗得翻系160次。 系啊， 系咪？咁假设相同嘅强度啦，当你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即系好似我咁啦，公公婆婆咧，佢大家相同嘅强度咧，佢个心率咧就一定咧系冇你后生仔咧系跳得咁快。咁即系话佢整体嗰个心脏嘅能力咧，后生嘅话咧一定系好过一个年纪相对系大啲。 咁即系呢个推论系啱嘅。 呢个推论啱嘅，所以点解啲跑步啊，即系无论系行山啊、跑山啊、越野啊，需要系持续耐力运动嘅话咧？最好嗰啲嘅冠軍咧，基本上都一定係後生仔，所以點解嗰啲所謂嘅先進運動會啦，即係先進運動會咧，一定有分年齡嘅組別咧， 係冇錯， 係咪？譬如好似喺歐洲嗰邊，好多人中意長跑啦，佢哋嘅馬拉松長跑比賽咧，係分開去到，我記得係有85岁以上嘅組群嘅， 係啊， 咁因為如果85岁，譬如86咁先算啦，你同一個26嘅咧， 咁梗係26嗰個勁啲啦， 一定啦，假設嗱假設的條件咧，就大家是相同的訓練或者相近的一個訓練的因素。咁如果26岁嗰個從來都冇運動嘅，可能又肥啊，又論盡啦。咁相比起一個86岁嘅人，佢係練開嘅話咧，有機會咧。相同 百幾個個叻， 佢係跑得快過嗰個都未頂㗎。 係冇錯，我又突然間諗起咧，即係譬如以往啦嚇，我哋香港呢個馬拉松咧跑出嚟嘅都係肯雅嘅人啊嘛。 係 咁佢哋因為佢哋天生都係跑慣啦。咁如果係一個肯雅嘅30岁嘅，同一個可能70岁嘅，同樣咁訓練，可能係30岁嗰個跑出咯嚇。 咁呢個就一定係啦，假設係係啦。咁但係亦都大家唔好誤會喎，肯尼亞或者埃塞俄比亞嗰啲跑手咁勁咧，但係佢哋嘅國家咧同樣有肥胖嘅人口，亦都有人係從來冇運動嘅。 係咁，所以幾時都係記住係運動係首要。好啦，咁另外阿康就問一個問題，就話啊，聽講咧健康嘅人無論運動、步行、靜止。心率咧都系较低，正唔正确咧？ 啊，呢个系噶，因为相对地咧，即系同自己比较啦。如果你系有恒常运动习惯嘅人咧，其实你自己习惯都感受一下啦，你嗰个静止嘅心跳率咧系会比冇运动嗰排咧系略低啲嘅。咁你话低咗几多咧？可能系3下5下，即系几下，个个人有即系有啲差异啦。但系肯定嚟讲，你有恒常运动习惯咧，你个静止心率咧就低咗。咁呢个主要嘅原因咧，就喺生理学上完全可以解释到嘅，因为你个心脏嘅肌肉系劲咗啦。咁你嗰個心臟泵啲血出去嗰個我哋叫做係嗰個心輸量啊，即係每一下個心逼一下出去有幾多體積嘅血液咧射出去俾控制。然啲血液俾啲肌肉去運用呢一個量咧係自然大咗。咁所以你嗰個每一下即係我泵都勁咗咯。咁我咪唔使跳咁多下心跳去应付囉。咁所以你个静止心跳率或者运动心跳率呢 ,fit 嗰陣时呢係相对地呢係低啲嘅。 係哦，咁佢阿康哥就问返咦佢个心率高系咪唔健康啊。 嗱咁呢个心率高呢我应该咁讲相对地高，因为你同自己比较啦。呢个有讨论嘅空间。咁喺过去呢10年呢喺健康嘅层面都好多唔同嘅研究啦，就咦有咩嘅因素影响到你嘅健康甚至死亡的风险啦。咁大约早10年前到咧，喺丹麦嗰边咧，我记得有个研究咧，都几受大家关注啦。 咁佢哋咧由1971年咧一路追踪咗一班嘅成年人咧，去到2011年嘅，我记得，即系追踪咗40年。 哇！ 咁咧就睇下佢哋嗰个嘅静止嘅心跳率同嗰个死亡嘅风险有冇关系？咁佢哋发觉咧，嗱呢个系一个观察嘅研究出嚟吓。咁佢哋发觉咧。在这个组群里面的人口，如果他的静止的心跳率相对地是低一点的话，他的死亡风险也都低了。 嗯。 如果是那个静止心跳率是高一点的话，他的死亡风险也都大了。嗯。这个在我们统计学上，在公共卫生或者一些叫传染病学来讲，是一个相关的系数。那这个相关系数呢，其实就引起了健康卫生界的更多的研究，找出两者是不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咁因为呢啲研究其实好难做嘅，因为你要控制譬如钱佩卿吓同我大家控制我哋嘅心率同我哋嘅寿命有乜关系。喂，寿命好多因素影响㗎嘛， 饮 食行为、睡眠啦、生活习惯啦、力处理啊、有冇运动啊等等。咁所以呢喺研究嚟讲就好难做。但係初步睇到呢都倾向就係话，如果你嘅静止心跳率係因为运动之中而令到你低嘅话呢、你长命嘅机会亦都係大咗。 嗱，你正如讲埋佢最后一条问题啊，康哥就系问啊，听讲人嘅一生嘅心跳数目有限，所以心率高咧系咪等于寿命短？心率低系咪会长寿啲啊？ 呢个又好有趣嘅田会，因为喺研究嘅角度咧，我哋好难咧系证明到，或者未曾有足够嘅证据证明。但系如果你话喺生物学嚟讲，我哋同其他动物去比较咧，呢、這个观察嘅现象咧，又似乎咧可能系一个现象。咁、因为如果我哋解释返啦，当我哋个心率係低咗嘅时候呢，其实我哋整体嗰个新陈代谢会好咗啦，咁我哋嘅血液循环系统好咗啦，荷尔蒙系统好咗啦，免疫系统好咗啦，所有嘅身体健康嘅系统都会好咗。咁但係好有趣喎，呢、這个就唔能够调返转嚟睇喎。如果你话咦静止心跳率令我长命啲，低啲令我长命啲，咁我用啲药物令到我的心跳率好低，咁我咪长命咯。 咁系咪违反咗自然咧？喐都唔系几好喎。 咁事实上，一啲心脏病嘅病人咧，佢可能心脏科嘅医生都会处方佢一啲嘅药物啦，系等佢个心跳率咧唔可以跳得咁劲，因为佢跳得快嘅时候咧，可能系诱发咗其他嘅心脏嘅其他问题，所以就用药物嚟控制嗰个心率系比较低啲。咁但系你就唔能够调翻转嚟讲啦。而家呢个假设咧，就系话你有恒常运动嘅时候，而令你嗰个心脏嘅健康强壮咗，而令到你嘅心率相对地咧喺静止嘅状态低咗嘅时候咧，系令你健康或者寿命呢一个嘅有所帮助呢一个嘅关系啦。 系啦，咁其实笼统啲嚟讲咧，唔能够系讲一个道理就系适用于每一个人里边。 系啦，冇错。 咁啊，我谂喺一个大体上讲啦，听翻阿雷博士你讲话。总之我哋健康咧有几大因素，你要跟个守则就得啦，系嘛？ 系啊，冇错。咁啊，恒常运动啦，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同埋压力处理，真系四样嘅因素咧系缺一不可嘅。 冇错，大家要记住啦。咁喺处咧就多谢我哋呢个忠实听众阿康哥嘅一啲嘅提问啦，可以让大家系又更加多啲认识吓。 好啊。 咁啊，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如果你有啲咩嘅唔明喺运动嗰方面咧，都一样可以 email 俾我哋或者写信俾我哋都得。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拜拜。 情话几啊低，春意飞啊飞，谁在跳啊跳，心也比我好面皮。可惜你啊你，错不该当我后辈，望将满月灯照你绝美，明月美啊美。知鬼花好燕丹飞，谁在窗呀窗，忽揽春意笑画眉，最憎你呀你，错将飞吻接落地，上青天宫阙中点醒你，凭圆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圆月高照美上你，此爱不要实习气，正等你飞天再去遁地，残花好年月弯弯，不枉把戏。白酒将天闻， 白酒将天闻， 花开喜风云， 花开喜风云。 地好欲人，明月枕中人，凭圆月普照照万里，日对鸳鸯水泪戏，圆月高照美上美，痴爱不要实习期，正等你也你，飞天再去遁地，寻花好圆月安魂，不枉打气。 在农历这个十五之日，我们又听月圆的歌，花好月圆夜，任达任贤齐，想讲任达华，任贤齐同埋杨千嬅嘅。咁啊，听日咧我哋星期四啦，我哋有林思维啊，就讲下点样用饮食咧去改善脂肪肝嘅。因为上个星期讲过呢个保肝营养，即系保肝营养补充品啊。咁啊，听日会继续呢个话题。多谢你收听，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将军澳港铁站寻日下午发生命案，一名护卫员配合维修柜员机工作期间，被人持刀袭击，送院之后喺寻日傍晚不治。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同伤人案处理，疑犯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被捕的30岁男子是死者的前同事，会循私人恩怨和纠纷方向调查。警方说，昨天下午4点几接报，一名34岁男子在将军澳港铁站 B 出口遇袭，涉嫌施袭的男子在逃走时被途人制服，警方拾获一把12寸长的生果刀，相信是凶器。恒生银行证实死者是外判公司护卫员，事件中并无金钱损失。香港仔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33岁男子死亡。警方说，昨日下午4点几，该名33岁男子揸电单车沿浅水湾道往浅水湾方向行驶期间，电单车据报越过对面行车线，同一名40岁女子驾驶的私家车相撞，然后再同一名61岁男子驾驶的轻型货车相撞。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下午5点几证实死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的说法，香港无三权分立。他说，三权关系是各司其职，希望可以互相配合，亦都认同可以互相制衡，但最终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是透过行政长官向中央负责。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认为，三权分立是普通法下重要宪制原则，批评林郑月娥的说法可笑，不尊重司法机关。他说，终审法院将会在11月处理禁蒙面法的司法复核案，其中一个重要论点是三权分立，相信中院将会作最新和最具权威性的论述。考评局公布出年中学文凭试的应变安排，笔试延至出年4月23号举行，预计出年7月21号放榜。考评局又简化评核要求，中英文科考试取消，精简多个学科的校本评核，通识科独立专题探究，即是 IES 部分，占分比重由 20% 减至 10%。考评局表示，明白部分学生已经完成校本评核，但未必照顾到每个人的情况，认为整体简化校本评核可以为老师和考生释出学习空间。有应届文凭试考生对考评局的决定感到不知所措，认为缩减 IES 占分比重对他争取到好成绩不利。天气方面，预测是部分时间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支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指香港并没有三权分立，而是实行行政主导。有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支持林郑月娥的讲法，而法律界议员就有不同的意见。学者又点睇咧？留意稍后嘅特写环节咧。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寻日系展开，咁政府就话各个检测中心啊都系运作畅顺，而预约检测嘅名额听日开始亦都会加码噶。我哋咧系访问过，寻日有去接受采样嘅市民啦，同埋政府嘅专家顾问，睇下佢哋嘅意见。 新学年在疫情之下复课，考评局亦在昨日公布中学文凭试会延迟到明年4月23号开考，7月21号放榜。中英文科考试都会取消，部分科目的笔试和通识科校本评核都会简化。我们问过应届考生老